真正

躲在身后，直到你站在窗口，泪水把感觉湿透在眼中倒流，不再相信我的自由。 几个不错对象，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，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，才会结果都张望，什么一眼莫讲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，我又不脆弱，何况那算什么伤，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，说谎，我何必说谎？

不可能。